Innocence 这一首歌来自 Avril Lavigne， 听到的歌声你会觉得非常熟悉。那这首歌其实是他在2007年去发行的一首歌曲了，当时也是他第5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正式单曲。这首歌是他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去创作的，而这首歌当时一发行也是引起了很多歌迷的热切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依然在今天带给你好的心情。那其实提到艾薇儿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很遥远哈。对于我来讲，艾薇儿也是我当时听欧美音乐的很早期喜欢的一个歌手，那会儿觉得她非常的叛逆，包括她的歌曲风格也非常的喜欢。而时至今日的话，我们再反过来听一听她的歌曲，发现很多都是一些冷门但非常好听的歌曲。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把你听歌的时候心情发送过来吧。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我们算是老歌嘛，还不到老的这样一个范畴哈，但也算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了，来自戴耀的这一首成名曲，相信你会知道。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ip bare. See how I'll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someone curse John Sutter's mill. Someone curse John Sutter's mill. Some men's thirsts are never filled. Sutter's Mill 这首歌来自丹佛伯格，听到他的声音有一种年代久远流淌到现在的这一种岁月感。其实呢，他在14岁就开始学习钢琴了，之后呢学习吉他和作曲，后来呢在歌唱圈发展，可以说他现在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民谣歌手，也有人说可以称他为民谣诗人，那也是没错的。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就有意思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首歌呢是两个好朋友之间互相唱对方的歌曲。看到这两首歌的时候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如果我说的话，你应该会想到理想三旬提到这一首歌，你会想到陈鸿宇，但这次首歌是他的好朋友谢春花来唱的，而陈鸿宇呢也演唱了谢春花的一首经典的作品《茶酒伴》。所以这样的一个混搭或者是这样一个互换，忽然觉得非常的奇妙，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来自谢春花翻唱的这一首《理想三旬》。 雨后又继续来，时过暮色苍白，九月披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动人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啊啊啊啊啊啊！就浪去吧，孤独别。告白，而风声吹到的你无需释怀。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说到两首歌了，一首是由谢春花去演唱的陈鸿宇的《理想三旬》，另外一首是由陈鸿宇去演唱谢春花的《茶酒伴》。有一点点绕哈，但是两个好朋友这样互相去唱对方的歌曲，反而有一种奇妙的反应在里面。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在《天籁之战》的舞台上面出现过的。其实这个歌手本身就是天籁，因为他的翻唱都让人觉得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而且他唱歌真的是太厉害了，经常能够把你的眼泪赚到，他就是莫文蔚。而这次他在天籁之战舞台上面当时唱的那首歌曲呢，是一首台湾在民歌时代非常著名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秋蝉》。

这首歌来自 Jerobi de Palo， 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其实刚刚听到这首歌，有一种种在西部的那种感觉哈，好像在草原上可以去看到辽阔的场景，但听到声音又觉得，哎，不是那么美国西部的感觉。总之是让你有好的心情吧。那今天来听的歌依然会让你有非常棒的心情。刚刚上半时段听到了很多，包括我们说到比较有意思的谢春花和陈鸿宇进行了各自的翻唱，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艾薇儿的歌曲， Adele 之前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这首歌听起来非常欢快，那下面这首歌依然如此。这首歌来自 Regina Spektor， 她是一个美籍的俄裔的女歌手，当时是出生在莫斯科的这样一位女歌手。她的演绎方式有一点点另类的那种民谣，区别于传统民谣吧，因为她接触的音乐的风格非常的多，包括嘻哈、摇滚、朋克各种的风格，所以她的创作当中也受到了影响。来自她的这一首 Don't Leave Me。